有味。

声病妈妈，病妈妈，请允许我喊你一声病妈妈。就像守卫在您的目光下，我寄给您的信您收到了吗？我唱给你的歌儿听到了吗？正当优秀兵，我牢记您的话，军民心连心，处处都是家。